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15章，嗰阵时嘅陈天德呢，仲未开始杀人嘅，佢就系靠住捐税嘅救济，就有咗住处。每日就去执嗰啲咁嘅烂瓦瓶罐卖咗嚟换钱。有一日，佢就行到咗一个小区嘅垃圾桶里边，正喺度翻紧嗰啲塑料樽。突然之间，佢就听到一声凄厉嘅狂叫。陈天德从啲狗嘅相处得耐，佢知道呢个系狗叫，而且听嘅声音好似系有人喺度打狗啊。于是佢就跑过去睇一睇咧，不过就去迟咗一步。一隻黄色的土狗就已经瞓在地上边，瞪大只眼，个头就喺度飙住血，已经死咗啦。打狗嘅是小区物业管理处嘅一个肥仔，个肥仔又同周围啲人讲：，唔好睇啊，系流浪狗啫噃，我哋系为咗广大嘅业主嘅安全吓，走啊走啊，散啊散啊。陈天德冷冷咁睇咗呢个肥仔一眼。忽然之间就露出咗一个阴阳怪气嘅笑容，跟住慢吞吞咁就走咗，继续去执佢啲塑料樽啦。喺第二日，那个肥仔就消失咗。监控嘅录像里边显示凌晨12点，那个肥仔喺度值班，攞住部手机就喺度刷视频，睇下睇下。忽然之间，阿肥仔就企咗起身，开始向外走啊！而且佢行路嗰啲姿势就好奇怪，佢身体就好僵硬咁，好似中咗邪咁嘅，好似嗰啲电影里面啲僵尸咁。追踪住嗰啲监控，个肥仔呢就一路咁行出咗个小区，走到去一个比较偏远嘅山头。由于嗰度冇监控呢，所以警方只能够喺肥仔最后出现嘅地方搜索。最后佢哋就揾到咗肥仔嘅尸体。肥仔成身赤条条咁瞓喺个地上边，右手就攞住一个大血嘅尖锐嘅大石头，而佢嘅头呢早就已经打爆咗。现场一睇系自杀，根本上系冇其他人嘅痕迹。不过有乜嘢人会用呢一种咁恐怖嘅方式嚟自杀嘅？自杀嘅动机又系乜嘢呢？那个小区事实上就是离而家我哋所住嘅位置咧，系冇几远嘅，不过系百几米嘅距离。小区里边有一个年轻人咧，系有啲见识嘅，佢睇出呢个肥仔好似系中咗民间传说中嘅控尸术，佢系出于好奇开始就暗暗调查啦。好快佢就查到咗陈天德嘅头上，因为陈天德。是在上世出身的嘛，而在事发那一日，死者就没有过其他任何的行为，唯一比较反常的是杀死了一只狗。咁啱啱呢，呢只狗亦都是老张并列咁而死的。再加上陈天德亦都算有名，一个执垃圾脾气古怪的中年男人，成日就与狗为伴。所以呢附近亦都算系远近闻名。呢一个年轻人就揾上咗陈天德，不过中间究竟发生咗咩事，我哋啲外人都全部唔知，只系知道嗰个年轻人后嚟突然间翻咗老家，有一就有二。自从嗰次之后，陈天德亦都唔再执垃圾啦，做起咗以呢个练尸秘术杀人嘅勾当。偶然仲搞咗啲钱财。俗话讲，世界上就冇不透风嘅墙啦。再加上赌斗呢一行都系风声灵敏嘅，见多识广之辈，所以陈天德呢一位咁嘅能人就有啲见识嘅，都唔会去惹佢。佢杀人啊，冇任何嘅心理负担，就好似中公所讲：天造孽啊犹可恕，自作孽咧就不妥活。后嚟日子耐咗，中公亦都知道咗陈天德佢最初穷困潦倒嘅原因。练尸呢样嘢呢，常年都要同呢个尸体打交道嘅，尤其选阴德， 所以呢讲究啊与人为善。陈天德嘅早年亦都唔知道有啲咩经历，虽然就穷困潦倒流落街头，但系亦都唔愿意利用自己嘅秘术去害人获利。可能就系喺嗰一个咁嘅桥洞底下，佢发生咗一场嘅蜕变。人类利用自己嘅冷漠，将佢变成咗一条狗。而家嘅陈天德讲白咗，佢唔单止啲脾气古怪，而且仲有一啲恐怖添。那个就系佢拥有反人类嘅性格。简单嚟讲，就系佢好憎人嘅，所有嘅人类都系佢嘅敌人。杀人对佢嚟讲真系一啲心理负担都冇。再加上呢一个人练尸秘术，边个敢惹佢，简直就系揾死啊！说话之间，我哋就到咗门口。陈天德呢就净系可怜巴巴咁啊，饮住嗰啲净汤。我对佢嘅底细已经知道咗一啲，当即就将冲好咗嘅牛肉块食面送咗上去，讲：唉，你啊可能未食饱，我啱啱冲嘅。呢个姓陈嘅样望落去就30岁上下，比我大唔到2岁。不过而家有求于人，我乜嘢敬语都冇用上。佢又睇咗我一眼，接过啲面就食啦。呢次呢，我就学乖咗，知道对付呢个人唔能够用寻常嘅手段，咁所以亦都唔讲嘢，开始就剥嗰个火腿肠就喂狗。我对动物嚟讲，话唔上话中唔中意嘅，我觉得养狗有啲麻烦，但系我唔属于嗰一种专登去虐待动物嘅人。不过反而豆腐呢，就一直好想养一只狗。我问佢原因，佢就讲：哇，如果拖住一隻好得意嘅狗仔喺街上边行，哇，嗰啲靓女全部都围晒过嚟啊！咁样我咪就可以。当时我就讲：唉，你爸咧，再多女仔围上嚟啊，都系为咗睇狗啫嘛，又唔系为咗睇你，唔准养狗。豆腐抗议咁讲：点解啊？我就话：因为啊，你而家住嘅地方系我嘅。养狗亦都得，以后你又陪佢瞓门口啊！谂到豆腐，我心里边又开始难受起上嚟啦。呢一边就喺度喂紧狗，另一边陈天德喺度时呢时劣咁啊食面嘅声音。冇几耐，佢啊连汤带面啊食个底朝天，打咗个饱饿，然之后眼光挑剔咁啊睇住我讲：你哋可以走啦！我一听啊懵啦，心谂唔系咁啊嘛。我连狗屁都拍埋啦，点解你仲要落逐客令呢？我啊已经唔顾得喂狗啦，我趌起身讲：咁对付诗仙嘅方法呢？讲实话，按照我本来嘅脾气，呢阵时我早就发飙噶啦。但系人喺屋檐下就不得不低头。呢一个陈天德啊，真系实在成身都系刺，连尊帅都唔敢对佢落手，我啊更加唔能够得罪佢。所以呢阵时讲话，亦都只能够压住心中嗰把火。我讲完，陈天德啊阴声怪气咁讲：讲咗，你哋都听唔明啦。我用咗呢一世最恭敬嘅态度，同埋最大嘅耐心，截出咗一个微笑。我讲：我哋嘅智商唔系好高，不过就希望你能够俾我哋一个听得明嘅机会啦。陈天德怪笑起上嚟，睇向尊帅讲： 对付诗仙，我要亲自出马嘅。话唔系，可能我条命都冇埋啊！我已经应承咗你嘅请求，见咗佢哋。至于对付诗仙嘅事，我唔打算应承嘅。 吕叔嘅面上嘅笑容亦都挂唔住啦，神色嘅阴冷咗落嚟。我心入边嗰把火已经烧到嘭嘭声，我哋都做咗一个上昼嘅契弟噶啦，而家连俾个结果我都冇，一时之间我啊真系有想将佢整死嘅冲动。尊帅嘅神色亦都难睇起上嚟，佢啊沉声咁讲：陈先生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停咗一停，尊帅啊讲：点样样你先肯出手相助啊？吕叔同我都冇出声，因为喺陈天德嘅面前，我哋两个只不过系一啲垃圾。即使佢吕叔再威风啊，喺呢阵时亦都只系一个透明人。 相比之下，我哋四个人当中最有发言权嘅系尊瑞，而睇得出嚟佢亦都系尽晒力嘅。尊瑞讲完，陈天德就翘起只二郎腿，唔阴唔阳咁讲： 姓赵呢个老嘢叫我去帮手，我只系讲咗一个办法俾佢知，咁啊梗系啦，系个假办法。 吓咩话？我心里边一听暗暗讲：哇，唔通连赵老头死得咁惨，都系俾呢条友阴嘅？紧接住，陈天德啊怪笑一声讲： 你哋啊仲算懂事？嗰条老嘢好大架子啊，派人将我请过去，我就去咗两日，我屋企里边嗰啲宝贝就饿咗两日，你哋话佢抵唔抵死？ 抵死啊！我啊讲，陈天德跟住就皮笑肉不笑咁讲： 真正对付诗仙嘅办法呢，系需要这一样嘢，而呢一样嘢呢，我冇。 尊瑞啊，沉声咁问：咁究竟系咩嘢啊？我可以揾人去揾。陈天德啊，怪笑咁讲： 系我哋陈家祖传之宝。 尊瑞啊，皱咗一皱眉头，突然之间啊，叹一啖气咁讲：唉，咁系咪冇其他办法啦咩？陈天德啊，眯埋只眼讲： 冇啦。 咁呢两个人之间似乎好似仲有啲咩秘密，讲嘅话呢，等我同阿女叔听起上嚟有啲唔清唔楚。呢阵时尊瑞对我使咗个眼色，示意啊走啦咁。我一听，心里边啊焗住成把火，但系呢亦都唔系发作嘅时候，四条友啊只得灰溜溜咁走啦。陈天德佢就喺一边喺度逗住嗰几只狗，直情啊当我哋唔存在。出咗大门口，等喺外边嘅顾文文即刻冲上嚟，好焦急咁讲：诶，点啊？我拧咗拧头讲：唉，翻去再讲。一路上大家亦都粒声唔出，而家啱啱系饭点，大家都已经饿到咕咕声，一粒米都未食过，顺便就搵一间酒楼嚟食饭。大家就要咗个包厢，亦都冇咩外人。沉默咗一阵间，我啊同阿尊瑞讲：唉，我知道你都尽力㗎喇，但係唔理点样呢，我都要多谢你嘅。不过你咪好似知道咗啲乜嘢咁呢？佢哋陈家嘅全家宝系乜嘢呀？顾文文已经喺车上边听我将事情讲过，佢嘅正义感一向爆棚㗎呢，佢而家面上嘅几嬲，佢就讲： 哼，草菅人命当法律唔存在咩？唔能够再咁样等佢落去。 顾文文在其他方面呢，心思就非常之灵活的，但是他遇到了这些事就会比较认真。我只能够说：唉，草菅人命，现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多了，你管都管不来呢。他亦都是一个明事理，知道这种事管也都管不来，于是他就叹了啖气说： 唉，如果他帮不上忙，那我们是不是就没办法了咩？ 这个问题我真是答不到，大家就齐齐地望向尊瑞，等紧佢嘅解释。